来上课了啊，就我们继续来闲聊啊，来聊一聊关于甄嬛上的八卦啊。这个真武汤呢，我们讲我们现在要接下来讲，我们要把真武汤的辩证点呢分成两个区块来谈。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先去认识感冒的时候的真武汤的主症要怎么抓，然后再去认识杂病的时候真武汤的主症怎么抓。那其实呢是杂病的时候的真武汤的主症比较好抓，因为就是要看出一个人是所谓的水毒体质这件事情来讲比较好抓。然后呢真是感冒的时候那个症状就抓起来会有一点难度啊。那我们在教杂病抓真武汤的主症的时候，就还要跟同学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说真武汤的主症跟肾气丸的主症是怎么样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江湖上一种很粗略的讲法，就会说肾气丸是什么药？补肾阳的药。真武汤是什么药？哦，补肾阳的药。那都是补肾阳的药，有差吗？其实很有差哦，就两个方剂的主症是蛮不一样的。那当然你说治疗这种什么不可逆反应啊，就是什么像西医的眼中的代表的不可逆反应也包括白内障，对不对？那其实白内障好像肾气丸比较有效，哎，真武汤好像在青光眼那边比较有效一点。就是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到肾气丸了啊，所以也不是那么急着讲这个东西。可是等到下一堂课，因为我们今天大家还教不到，下一堂课讲到真武汤治疗高血压，或者讲到真武汤跟糖尿病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把肾气丸牵扯进来了啊，就所以还是要知道一下。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首先我们先来克服第一个难题，就是感冒的时候如何认出它是真武汤症。我们来看这个七至五十五条，他说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悬动，阵阵欲辟地者，真武汤主之。这一条啊真难用。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平常用真武汤的时候，往往就是抓紧它的前面一句话，就是你发了汗了，本来发了汗之后你身体要好起来才对，对不对？可是呢你却发现，哎，我这个麻黄汤症呢，青龙汤症，我汗发了，可是呢我却觉得我的身体怎么还是很不舒服，然后还是在发烧，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真武汤症了。那这个有可能就会让同学感到很困惑，因为比如说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前面的条文我们有介绍过，说什么发汗之后并没有好，然后开始发热，这可能是太阳还有余邪未清要转阳明了，对不对？所以可能是白虎汤，可能是调味承气汤，同学还没有一点印象。如果不太有印象千万不要在意啊，因为那几条我都带过得很快啊，忘了就忘了，这些我是打算等到将来教阳明篇的时候再抓回来的。那同学还有一点印象嘛，对不对？就是当你的胃中有开始燥屎啊，阳明开始发热，那样会开始发烧，那样的发烧也存在，那真武汤的发烧也存在的时候，可能同学就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感冒之后又烧起来是什么汤，对不对？这是一个有点麻烦的地方。那至于他后面讲的那个什么心下悸，头眩，身悬痛，阵阵欲辟地，这个哦，是你拿真武汤一杂病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好用的辩证点，可是一感冒的时候这些辩证点都很难用。因为你们哪个人吃了桂枝汤麻黄汤在家里面阵阵欲辟地，身悬痛啊，就是很难遇到。所以张仲景给的这些东西是真武汤症没有错，可是在感冒的时候你如何看出它是真武汤症？就是这些辩证点在感冒的时候没有什么用。那我们如果要来抓真武汤的主症的话，我们就先来考虑一件事，就是感冒发了汗而人继续烧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武汤症，对不对？有可能。那首先我们要想说， 这个感冒发了汗还继续烧，也有可能是转阳明，对不对？那这样就可以分得出来了。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用消去法，因为转阳明的脉，它的脉会变得比平常的脉更加有力，对不对？然后变得脉比较扯得长长的，就是红而长，对不对？那也就是当这个人的脉象要转阳明的时候，他的脉会变得比较有力，或者比较长条，就拉得直直的。那有这样的脉象出来的时候，就是偏到红或者滑这边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人他是太阳转阳明。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他是白虎汤症的框架还是调味承气汤症的框架，那这样就可以把它区隔开来。那真武汤它的这个发完汗之后病还没有好，然后开始又发烧起来，那个真武汤它的脉象往往是没有什么特征的脉。真武汤的脉可以是浮大而虚的，可以是沉的，可以是没力的，就是可以是沉缓，也可以是沉紧，也可以跟你平常的脉一模一样，一点特征都没有。所以大概至少跟阳明是分得开来的。那真武汤有的时候它的脉是所谓的尺脉的浮大，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自己把脉都会知道，通常左右手的肾脉都是比较沉的，对不对？就是肾脉并不会浮起来的。可是有的时候当你是真武汤症的时候，你的尺脉会浮起来，你会觉得哎，很难得哦，平常感冒啊什么麻黄汤症、桂枝汤症，这个尺脉都不怎么浮，可是我现在把觉得哎，尺脉浮起来了，那这样子是下焦阳虚啊，这是真武汤症。那这个，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真武汤的话，比较容易分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分得出来，如果发汗过之后发烧，它不属于阳明调性的脉的话，那剩下这种没什么特征的脉，或者比较弱、比较细、比较微、比较紧，或者比较浮大，这些脉都可能真武汤，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真武汤它其实也可以说这条接续在大青龙汤的条文后面。大青龙汤的条文不是说发汗之后人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救，对不对？那如果同学有用过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也会看到那个症状的转归。怎么讲呢？就是你用了相当重剂量的麻黄剂发了汗之后，你的这个阳气会受损啊。阳气受损之后，往往就会接下来就会发现到说，哎，怎么发完这个汗之后啊，我觉得尿尿的时候好像那个我要蛮用力挤那个尿尿才会挤得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呢看到这个小便啊是不太透明的，有点白茫茫的颜色。那如果你在发汗之后的发烧，你感觉到自己好像排尿变得比较困难了，小便变得颜色比较白茫茫了，那这样就可以断定得了这个发烧是真武汤的发烧。这是第二个参考的点。那第三个参考的点呢，就是真武汤症的发烧往往有一个特征，甚至这个特征可以就是少阴病的特征，就是少阴经、少阴经、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其实关系到心肾的这个六经病，它的病的这个特征往往在身体上面占一半，在心理上面占一半。所以一个人在得少阴病的时候啊，对自己的身体的敏感度会严重的下滑。也就是说真武汤症的发烧，它在临床上面有一个特征，就是常常是本人感觉自己发烧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得很钝。怎么讲呢？如果是这个麻黄汤的发烧，这个人会怕冷，对不对？但这个人他烧得好高，39度高烧，他还要裹棉被，那脉是浮紧的，那这样我们认出是麻黄汤，对不对？那真武汤的病人在发烧的时候啊，他也可能裹棉被，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冷，还没有到手脚冰冷，但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冷，让他发烧。其实这地方这样讲也不太好分，因为四逆汤症也可能会发高烧然后裹棉被的， 就是他的体质是寒底，但是他还发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以裹棉被发冷这件事来讲，真武汤跟四逆汤不容易分。那比较好分的点是，真武汤的发烧，有的时候这个人发到38.5度了，有的时候如果是妈妈照顾小孩，这个温度计一量，哇，38.5度，吓一跳，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那个人是真武汤症的啊、哦，你看就说，哎呀，你烧了快39度了呀，然后那个人就会跟你讲，有吗？有吗？当那个人出现到一种好像我有这么烧吗那种感觉的时候，通常就是真武汤症。就是真武汤症的特征是本人不觉得自己在发烧，就他本人对自己的感觉非常不敏锐。因为真武汤症你要抓脉象很难抓，你可以知道什么什么脉象它一定不是真武汤症，可是却没有什么什么脉象它一定是真武汤症、哦、所以以脉象来抓的话有它的难点。所以当一个人在发真武汤的烧的时候，常常我们临床遇到的现象就是他本人会觉得啊，有那么烧啊，温度计是不是坏掉啊，就那种感觉。像我呀，感冒也是很怕得真武汤症，因为得真武汤症之后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会变得很笨很笨。像是如果我是直接，如果我是感冒就得真武汤症的话，往往我都是要感冒到第4天第5天才会开始发现自己在得真武汤症。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一个人过日子，我也是那种很独居老人的性格，如果有什么死掉也是不知道多久发臭才会有人发现。那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天起来觉得哎呦身体好疲倦哦，觉得身体酸酸的，其实那个有比较聪明的人就会知道自己感冒了。可是呢，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昨天做太多运动了、啊、明明昨天都没有动还会以为做很多运动，就人已经笨得乱七八糟了，然后就觉得第二天怎么还那么累呢，然后第三天还那么累呢，然后就会说好奇怪啊，最近怎么都那么累。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看你，就会说哎，你怎么脸红红的，然后摸一摸你的头说你在发烧哎，我说哈，这样子才发现是真武汤症。就是真武汤症的那种少阴病，就是那种调调，就是这个人自己本人对自己身体的疾病的感觉是很笨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在发烧是这样的调性的时候，往往是真武汤症。那当然有的时候帮同学家里面的小孩看病的时候，那还算是比较轻松，说小孩来了他在发烧嘛，一摸头是烫烫的，对不对？那一摸脉，这个脉沉沉的，那又发烧脉又沉沉的，然后问他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然后小孩子说还好啊，那算是真武汤症，就开下去了啊。就是如果脉又沉烧又在烧，然后本人的感觉又对，那这样子比较能够认出是真武汤的高烧。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子我会了，那真武汤症的高烧很好认，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下礼拜看到医案讲义，就会发现这个本人不自觉这件事情是有推扩的空间的。像是当年台南朱穆通的医案，他说真武汤症的高烧本人不自觉这件事情，那个不自觉可以包括那个本人已经昏过去了。这就是要命啊。他说比如说遇到那种脑膜炎的病人啊，发高烧整个人昏厥过去了，他说哦，这是已经本人不自觉了，所以是真武汤症。他就开始吓死人了，对不对？因为脑膜炎照理说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静病的范围，对不对？静病的范围它比较是偏到阳明，就是因为人太燥热，经络干燥，所以整个人是僵直的，对不对？就是整个人往后面抽的。那静病的标准方葛根汤、大承气汤、桂枝加瓜蒌汤，那大家都有一个牙关咬紧，然后整个人这样子向后扳的那种症状，那跟真武汤的症状其实也只是一线之间而已。你说静病这个葛根汤它是阳症，它是身体太干，所以要用葛根或者桂枝加瓜蒌汤，用瓜蒌把这个水润之气把它拉上来提上来，滋润经络，这人才不要继续抽，对不对？那真武汤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它是阴症，它是人的肾阳太虚了，所以它的水气根本不能上来，所以整个人干掉，所以症状是差不多的。那你一定要说的话，可能是真武汤的主症呢，这个我们的55条它还有一个身旋动，阵阵欲辟地，像阵阵欲辟地讲成白话就是这个人抖啊晃的容易摔倒。那你说 发烧的时候都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了，有什么摔倒不摔倒的？那只好说这个唇动，唇是什么？是眨眼睛。那像眨眼睛一样动是怎么动？就是身体的那个抽搐。如果说葛根汤或者桂枝瓜蒌汤的那个是这样子硬邦邦的，对不对？那真武汤就是那种，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抽动，加上这个人昏迷，他可能你会发现哦，这真武汤真的高烧昏迷这样子。那吃了之后，朱穆通有说真武汤也会明眩的哦，就是我们说麻黄汤吃了以后的明眩是流鼻水、流鼻血，对不对？那真武汤吃了之后怎么样？治水毒的方子明眩什么？是吐水啊，就是会身体某个地方会喷出水来。那这个像真武汤的这个。在太阳篇的这个主阵，像心下悸，当然我们说啊、哦，这个人水毒太多的时候啦，这地方水气太多，胃有点胀啊，心跳的时候会顶到啦，所以心下会悸，这是理所当然认为的。还有水代谢不良啊，人就容易头昏啊，所以啊，就苓桂竹甘汤的阵也会包在里面，人会容易昏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法啦。但是他另外一个主阵，这个所谓的。真武汤是那种阳虚型的经脉这个月水毒啊，这样的状况，他那个主症这样的身体这样的抽一下抽一下，其实这个动作是杂病里面的什么病？同学有没有感觉？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帕金森症之类的东西，那的确就是杂病真武汤就是用来治这个东西的。就你真武汤里面再加一点镇固肾气的药，加一点什么菟丝子、五味子跟磁石这类的药，那临床上面对于这一类的病还蛮有办法的哦。所以真武汤的主症要推扩起来是蛮可以在各方面都使用的，而且这种退化型的疾病真武汤特别厉害，就真武汤可以扭转各种人类的退化啊、哦，它能够让人恢复年轻这样子。那真武汤呢，我们说感冒的时候其实这个头眩身神动阵阵欲辟地这些东西、哦、都不是很好的辨证点，但是阵阵欲辟地这句话如果你愿意把它推扩的话，抓真武汤的主症还是能够抓。怎么讲呢？那就是少阴病本身就有那个调性，那尤其以真武汤症特别明显。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同事啊，他感冒呢已经好几天了，要好不好的，然后呢你不知道他这感冒是什么病，那你帮他把个脉也把不出所以然哈，就是不太确定主症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现在看到床就疯狂的想扑上去？有可能有人会跟你讲说，对哈、哦，如果现在你给我一张床，我就是巴不得马上就整个人这样扑上去，那就说哦，这是阵阵欲辟地真武汤，啊，就是可以这样抓的、哦，因为通常会对，就是因为在六经感冒里面，就是少阴病真武汤症这样的一个身体感会特别的明显，就是很想往床上扑倒，所以这样子可以算阵阵欲辟地，但这个是已经捞过界的啊、哦，这是不标准的辨证法。那如果你不要捞过界的话呢，就是真武汤症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小脑啊管平衡的机能会变得很烂，所以会莫名其妙的摔倒，就是变得像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些长辈啊是很容易摔跤的人，像我奶奶就是从听说过奶奶就是从小到大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动不动就摔跤，那就是连怀着我爸爸的时候都从楼上滚下来这样子。那他后来是70岁之后他后来是得脑瘤去世的啊、哦。就是其实我奶奶就是很标准的长期的真武汤症的患者。那你想想看，我们一般我们说在路上摔跤，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哦，因为我们赶公车所以跑步被什么东西绊到，这是有合理的原因的摔跤。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啊、哦，他是哎呦出去了然后跌得头破血流回来，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哎，走着走着就忽然之间就发现自己已经跌倒了。那这样子的人就是真武汤症的阵阵欲辟地了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失去平衡然后就摔倒了。那这样子也可以当做真武汤一个辨证点，只是这个辨证点几乎不会在感冒的时候被你发现，就是在杂病的时候会被我们发现，就是当我们身体有这样的调性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杂病的真武汤症来看待啊。那以感冒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太阳病的真武汤症大概只能够从他发烧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主轴，然后去从他的脉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看他的主观感觉， 从这些周边的一些小的线索去找出他的用真武汤的机会。那至于说生玄冬这个 NPD 是杂病的时候好用，感冒的时候不好用。那我们对于太阳篇的真武汤呢的八卦我们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再来跳开来，我们要去看一下少阴篇的真武汤。那在看少阴篇的真武汤之前呢，少阴篇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条文啊，还是要跟同学先带一下，因为如果不跟同学说明一下的话，一下子进入少阴篇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突兀啊。其实真武汤呢放在太阳篇的这里本身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兀了。少阴篇的卷十一啊，从卷十一的最开头我们开始看，真武汤放在太阳篇里面本来就有一点突兀了，可是又不能不放，因为你想想看，前面已经介绍了五苓散了，那五苓散症再进一步就是真武汤症，所以以他的这个写作的层次来讲是不得不放的。而且呢，通常我们在用过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之后就会出现真武汤症了，所以在太阳篇放真武汤是蛮需要的啦，只是在理解上面来讲就觉得太快了，因为真武汤本来是一个少阴病的框架里面一个最主要的方子。那我们看少阴病少阴篇的第一条啊，他说少阴之为病，脉为细但愈昧，说为细也对，说沉细也对啊，就是这个少阴病嘛，我们说六经，这个我在说在说张仲景的六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用一种区块的观点来看待六经，就好像太阳经包含了人的比较表面的营气啦、胃气啦，所以太阳病的时候病邪在人的最表面，所以人的抵抗力都往外面走，所以脉会浮，对不对？那少阴病的话，它的病邪已经到达里面的心脏跟肾脏了，所以它的脉会沉下去。那这个少阴病的脉呢，刚开始得的时候这个脉会比你平常要沉一些、细一些啊，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少阴的脉。然后呢他说少阴病是什么症状呢？哎，这样讲有点好笑了，少阴病的症状是喜欢躺叫做是症状哦。你不说什么发烧几度啊，或者是什么身体酸痛，不是，少阴病的症状是喜欢躺。那你不得不佩服张仲景，其实这样写是很精确的，就是少阴病刚开始得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病的架势也不见得一定就是真武汤症，因为少阴病刚开始得的时候，在他还比较表面的时候，张仲景有给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啊，这些药方。那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一个帮我打工的小朋友啊，在出版社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在那边在出版社忙着忙着，忽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做了好几个钟头的事情了，而这几个钟头之间我们都不停在喝水，因为觉得有点渴所以一直在喝水，可是喝了那么多水怎么会一点尿意也没有，就是并不是尿不出来，而是连小尿尿的感觉都没有，那水喝到哪里去了，都开始看着自己的肚子在想说有没有肿起来啊，就是喝那么多水到哪里去了，就觉得开始有点怕，说这为什么没有尿意，那么久了都没有尿意，然后后来就想说会不会是少阴病，于是我们就吃了一点点科学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一吃之后马上开始变得哦，好像身体忽然放松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有尿了。那其实就这样一个小事了啊，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同学一个朋友啊在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现在公司啊得一个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症啊，就是哎感冒的时候就这样的心慌慌的，然后一点尿意都没有，也不觉得自己生病啊。然后我那个朋友一听就说哦，我之前呢、啊、也得过你说的这种感冒哦，哦那次可惨了，为什么惨？因为少阴病它的症状往往是心理上面的症状多过于身体上面的症状，也就是说我那同学他就说他的学校是好像是当研究生做研究的嘛，那他因为得了这个病就整整一个月就对工作非常冷漠不认真，然后对合作的 同学、同事或者是老师都非常的态度恶劣，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摆烂啊，都不想沾啊，很冷漠啊，这样子，然后弄得他的生活一团糟，差点毁掉啊，就好像被教授 fire 之类的。就是说，这个少阴病的症状其实是有的时候会呈现在这个人的人格，就本来遇到什么事情你会认真积极的去处理的，可得了少阴病的时候都装没你的事，就摆烂这样子，然后就是生活遭到了破坏啊，就是一种好像不想花力气把你的生活摆平，然后就变成这样的烂，整个生活都烂下去。所以少阴病有时候它调性就呈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说他的这个淡欲寐啊，是人困吗？有可能是人困，就好比说现在有一种病叫做嗜睡症，对不对？你用少阴病的药，什么真武汤、麻黄附子、七星汤去医，有没有可能医好？也有可能医好。所以你不能说爱睡觉不是少阴病，爱睡觉也是。但是除了爱睡觉之外，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忽然之间性情大变啊，他就本来会热心做的事情，现在都懒得都不理这个样子。那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少阴病的心理症状，就是不想面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那个不想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如果有这个症状在生活中发现的时候，如果你长期就是这种人，那就算了啊。那但是如果你偶尔之间变成这种人的话，你就要小心看他是不是少阴病。就像真武汤的这个生旋动正正玉 PD， 如果你是那种天天抖腿的人，那就无所谓，你就抖吧。那可是如果你是平常不抖腿的人，最近怎么发现说这几天怎么一直在抖腿，那个就是真武汤正的生旋动正正玉 PD 了，就是你要想说怎么是莫名其妙开始抖腿。那这个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它也可以是一个症状的指标。就像是张仲景他说烦躁，其实说到烦的时候啊，比较是一个主观感觉的心情的这个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爽的感觉，就叫烦。可是用到躁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足字旁的这个躁，往往就是掺杂了一些不自主的身体的活动了。比如说大青龙汤症的烦躁，这个人呢就是莫名其妙在床就这样滚来滚去，手就这样动来动去的，那个动来动去不自主的行为就是躁字啊。所以真武汤的这个身体自然的这种乱七八糟动来动去的这种可能性，它也是勉强可以算到张仲景的书里面躁的范围，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那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少阴病是这个框架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在临床上认出少阴病，这是一点。就是少阴病的那个状况，而且少阴病它有分成两，又分成很多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说真武汤症，这个人是身体的水气运转不上来，对不对？那水上不来其实会产生什么问题啊？就是上面需要它灌溉的东西都没有水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心脏的这个火没有人来救心脏火，然后心脏开始烧起来，然后就烦躁的睡不了觉，变猪鸟汤症。所以猪鸟汤症跟真武汤症其实是一对的存在，就是你当你该用真武汤的时候没有用真武汤，这个水上不来，变成心在那边干烧的时候，就变猪鸟汤症了。所以你不要说一个是大补阳的药，一个是大滋阴的药，离得很遥远，其实不是，他们都是在一个少阴病的框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像真武汤能够救治那么多我们临床上说的这种什么眼睛瞎掉耳朵聋掉啊，那个也是用到那个《黄帝内经素问》里头最后一篇里面那个解经为论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一水啊不能胜五火的时候啊，就是说人的这个五脏之所以一直会烧啊，是因为你的水上不来，所以才会不能帮你的五脏灭火，所以你的各个脏器会提早老化，功能提早虚衰这样子。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必须要补到这个一水够的，这些脏器的老化才能够停止，甚至能够逆转。那这是一个《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千古悬案的条文啊，一直到左静云的朋友什么张友章、张维熙他们用真武汤才开始实践到说哦，《黄帝内经》的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不然他放在那边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那这个像是这个一水不能救五火的问题，可能你们一般人的感觉不会说很明显，但是像我们的熟人的范围，我就会觉得说，像陈助教就是很严重的一水不能救五火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鼻子不通，就是鼻塞什么的，然后呢他就习惯性的因为鼻子不通，所以每天都是用嘴巴呼吸。那当人每天都用嘴巴呼吸的时候，就变成不像我们一般人有机会是舌底上颚的。 那舌不抵上颚，就等于这个水气不能经过，从督脉不能从任脉下来，所以就变成他的每天身体，就是陈兔教是每天都在上火的人，而他的那个上火就是典型的一水不能救五火。我常常在家里面就常常在家里面遇到他，会念他说你这鼻子管他搞好好不好，你会为了这鼻子短命10年到20年的，就是因为他的身体会因为这样就一直在上火。然后其他的懂医术的朋友遇到他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是不是阳药吃太多了。那其实这东西有时候跟补阳药还不一定有关系，就是这个舌底上颚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水气的运作还是蛮有关联的啦。那如果有你遇到像这样一个常年舌不底上颚的人哦，有时候就会遇到，就会觉得说哦，他身体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损伤。那这个当然就题外话，我们现在讲说少阴病呢，在这个本文的条，这第一条里面没有开始讲，但是呢像是他的第三条就已经开始讲到法当咽痛这个问题了。像那第二条的时候，他后面讲到说是小便色白者，就证明你是少阴病。其实这个倒是很重要的辩证点啊，就是当你的小便的颜色变得白茫茫的时候，代表你的肾功能不太行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当然是用少阴的药物来治疗啦。所以真武汤也可以说是，你就抓一个小便的颜色白茫茫当做主症来开也可以哦。所以啊。同学有，我们现在小便如果颜色白白的，通常在西医是什么病啊？啊？尿什么？蛋白尿还是什么？还有别的吗？就是类似那一类的啦啊。那那一类的病，其实真武汤很有办法医的好。当然临床使用的时候可以做点加减，但真武汤对于补强肾功能效果那是没话讲的，非常的好。那再来，他第三条讲到说少阴病的人会喉咙痛。其实啊，我们喉咙痛一定是有实热症的喉咙痛的，像麻杏干石汤症、银翘散症都有可能有喉咙痛，那都是实热的。那怎么知道是实热？你的这个寸口的这个右手寸口上焦的脉，哎，比你平常有力啊，跳得比较凶猛啊，那你就知道这是实热的啊。所以麻杏干石那种实热的现在姑且不论，但是呢，当一个人在得阴症，尤其是少阴病的时候，扁桃腺烂掉是常有的事情。因为呢，这个阴症来讲的话，就你把到你的脉啊是沉细的，可是你的脉、你的喉咙啊痛得不得了。那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真武汤，刚刚我们那个七至五十五条教过之后，下面一条就是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其实讲到真武汤。